美金只要39.8，全国包邮，仅此三天。好了，请各位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还记得去年给大家团购过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吗？个大，皮薄，肉厚，质地紧实，色泽鲜亮，格外甘甜。好多听众就说了，嘴巴都被你们宠坏了，吃了这个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枣子了，只能等到今年新枣上市了。 那好消息来了，团购活动全面启动，现在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正宗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原价是98元一袋，一箱五袋就是490块钱，但今天的团购价格做到了三折直供，只要199元就能订购一箱，划算到每袋才39.8元。那提醒各位，活动只有三天的时间，全国包邮，送枣上门，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因为阿克苏红枣品质好，口感好，营养高，再加上咱们的直供渠道价格便宜。今天的抢购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一定会非常不好打。 是的， 请大家稍安勿躁，多按几次重播键。也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优惠大的时候，选择团购直供199元订购一箱5斤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回家干吃非常的甘甜，肉质饱满，嘴巴嚼一嚼，枣香布满了整个口腔，煮粥或者是打豆浆都更养胃更营养。 对，红枣呢被誉为是百果之王，你像咱们平时在超市花个100多块钱也就是能买点零食，那在今天的活动中倒不如买上5袋红枣。那4007106108现在也是非常的火爆，那原价是98元一袋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一箱是5袋就是490块钱，那今天的团购价格立减了291元，只要199元就能订购到一箱5斤的阿克苏大红枣。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003812597737的都是老顾客了啊，都是2套3套的在订购。那手机尾号5966的赵女士看到您了，上个礼拜就打到客服那边问今年呢有没有新枣上市。还有0358的徐女士看到您了，孙女儿刚吃完辅食想做红枣泥给宝宝，没问题，会加急给您送过去。 是的，我们的4007106108，4007106108这会儿真的是蛮热闹的。老朋友感谢您的支持，新朋友品质不用多言，好枣子，正宗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个大，皮薄，肉厚，质地紧实，色泽鲜亮，格外甘甜，嘴巴吃刁了可不要怪我们，价格非常的实惠，199块钱订购一箱5袋，划算到每袋只要39.8元，仅此三天，4007106108，4007106108。 8787的刘先生订购了3套，说反正都是要吃的，老婆喜欢打豆浆的时候放上几颗，女儿喜欢当零食吃，正宗新疆阿克苏的，价格也不贵，直供渠道价格当然低了，39.8元一斤，一箱5斤就是199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 在您打电话这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说点题外话，这次2017年阿克苏大红枣新鲜上市之前，我们按照惯例采购部呢也去了几位同事。进来了解呢，目前红枣的收入是占了农民人均收入的35%左右，红枣已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来源。为了提高红枣的产量和品质，从年初开始，当地政府不仅有拨款，而且会组织林果技术员深入田间地头，给农民提供技术服务，提高红枣的品质和产量。所以啊，您吃到的每一颗阿克苏红枣都饱含着新疆当地的水土滋养，凝聚着农民朋友们辛苦汗水的付出。 是啊，所以说不是每一颗红枣都叫阿克苏。个头大，皮很薄，肉很厚，枣香四溢，干吃就很好吃。趁着这最后的一分钟，抓紧时间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参加团购活动，不要98元一袋，仅需39.8元一斤，一箱5斤就是199元。提醒您，活动很快就要结束了，赶快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4007106

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咿 呀！欢迎世入主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替你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感情董卓自从在厅堂宴会上一见吕奉先呢、啊、他就喜欢上这员将，喜欢的不得了啊，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吕布得到他的手里。所以今儿个李肃这一说呀，他什么全舍得了，你说还要什么吧。李肃说不用别的，主公只要您把您胯下的赤兔胭脂兽宝马赠与奉先，我便将他说进咱的大营。这个一提这匹赤兔马，董卓有点舍不得了。怎么回事呢？这马可不得了啊，此马无价之宝，你趁千金没地方买去啊。如果说要给我的宝马插上双翅，它便可上天，要放在海里，它就能成为蛟龙啊。这马就是老夫的心头肉。我说李先生，咱们给他点别的不行吗？哈哈哈，主公啊，这您又何必呢？您把马赠给吕布，吕布过来保您呢，不但您马回来了，您还得一员大将。再有说，难道说此马还重于天下吗？这，哈哈哈哈哈哈！先生之言甚善。来呀，赶快与先生准备礼物，给赤兔马备好金鞍玉镫。你们随先生前往丁原的大营，派几名军校陪着李肃就奔吕布的大营来了。刚到营门这儿，让人家的巡营小校就给抓住了。你是干什么的？松开我，松开我，我乃吕布吕奉先之故友，李肃是也，赶快到里面通禀。小校进来一报，吕布一愣啊，他想了一想，李肃是有这么个同乡，可是好多年没见了，今儿他怎么来了呢？有请。只轻轻说了这么两个字，吕布连大帐都没出，就是说很不热情。可李肃一进大帐啊，嚯，他倒热气腾腾，进得帐来是双拳紧抱。哎呀呀，贤弟呀，这真是久旱风时雨，他乡遇故知啊，没想到能在此处得会贤弟。与兄李肃不才，这项有礼了。吕布站起来，啊，我当何人，原来是李仁兄，别来无恙，请坐叙话。啊，有座有座。分宾主落了座。李肃看出来了吕布很冷淡，那没关系，他心想一会儿我就叫你高高兴兴。吕布上下直打量他，李仁兄这是从何处而来？贤弟呀，我是从家乡来。贤弟，我久闻你的英名啊， 武艺超群，称得起是功高盖世哦。先帝已经是飞黄腾达了，圣雄百倍。李仁兄，你在做些什么事啊？嗨，愚兄乃是无能之人，做个小小的商贾。 他说他做买卖呢，其实李素说的这是假话。为什么？两边站着不少的人，直接说明自己的来意不方便。 啊，贤弟，愚兄从此经过，听说贤弟在此，我早有这么一个心愿，想送给贤弟你一匹良驹。今日我把这匹马已经牵到大营，望贤弟笑纳。 我来给你送马来了。 来呀，把马匹牵到帐口。随着李素这声吩咐，把马就牵过来了。贤弟，请您看看这匹坐骑是否中意。说着他陪着吕奉先打大帐里出来了，来到帐外，吕布站这儿这么一看，哎呀，奉先愣在那儿了，怎么这匹马怎么这么漂亮啊？不单鞍鞯鲜明，光说这匹马头至尾有一丈二，蹄至背八尺，细蹄座，大蹄碗，竹签耳朵，刀浪脖，干半骨，开前胸。这马的那脑门上有一股子鬃毛，滴溜圆，痛点红，像个红月光一样。此之位头上有角啊，再看这四个马蹄子当中间都有这么一道印儿，那叫蹄下有角。再看这马肚子上啊，一穴一穴，一边四个穴，那叫肚下生鳞。这马像一块红缎子一样，一根杂毛都没有。再配上那玉镫金鞍，真是人是衣帽，马是鞍鞯。这马突然间呀啷一声长啸，这有龙吟虎啸之声。吕奉先不由得往后倒退了两步，哎呀呀，他双挑大指，好马呀，好马。李素在旁边用眼角溜着他，心说怎么样， 吕布， 你一见此马就高兴了吧？贤弟，这叫烟粉赠与美女，烈马送与英雄，请贤弟跨此龙驹走上两趟。好好好，吕布抢不上前，就思将我们从脚尖一人等飞身上了马了。这马激流一拿桩 站起来了， 就是吕布吧，换别人就得一下子就给掀下去了。吕奉先大呼一声，随后啪，他轻轻的用巴掌就在这马的三叉骨上拍了这么一掌，这马哇，哎呀，奉先骑的马上就像坐在炕头上那么稳当。如果说手里端杯茶呀，大概都不能洒，可是耳边呜呜呜呜已经升起风来了。这马跑得太快，跑一圈回来，奉先一下马是赞不绝口啊，赶快上前给李素深施一礼，仁兄小弟多多谢过了。哎呀，贤弟，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吕布马上吩咐，快大摆酒宴，小弟要陪我家兄长痛饮三杯。说着话，吕布和李素是手挽着手进了大帐。哎呦，可比刚才热乎多了。嘿，要不怎么说他见利忘义呢？这刚是一匹马，那珠子金子还都没漏呢。李素也真沉得住气，坐起来之后推杯换盏就喝上了。酒至半酣，喝得有点迷迷糊糊的意思了。李素突然问了一句，贤弟呀， 令尊大人近来身体可好啊？ 哎，吕布微微一皱眉， 李仁兄，你是不是吃醉了？怎么见得？小弟先父已去世多年，李兄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不是在问您的父亲，我问的是荆州刺史丁原丁建阳将军。 这个要不是酒盖着脸呐，吕布那脸比红布还红呢。吕布听出来了，李肃这是用话奚落他呢。他长叹了一声， 唉，英雄无用武之地，小弟在丁原手下不过是暂且屈身而已。 哦，哎呀呀，如此说来，那可真是屈尊了先帝。先帝胯下马踏遍乾坤，掌中方天戟，抵挡天下，怎么会？哎， 先帝，愚兄有句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哎，你我弟兄乃同乡之谊，有什么话不可讲在当面？ 先帝说的对，我听古人云，良臣择主而事，良鸟择木而栖。先帝呀，像你这样的人才，你这样的本领，何必在荆州刺史的手下呢？ 李仁兄，那么据你看来，当代谁是英雄好汉？ 先帝，你要问当代谁是英雄啊，有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此人不单是当代英雄，我看他有秦营之志，桓公之才呀。 哎呀呀，李仁兄，当代有这样的英雄，不知道他官拜何职，此人身居何处？ 先帝，此人远在千里，近在面前，就是那西凉刺史董卓。 哦，那么仁兄你， 先帝呀，实不相瞒，方才我跟贤弟说了一句谎话，因为耳目众多，直说不便，我并不是做生意的，就拿愚兄这点小小的本领，在董卓主公驾前还是一个虎贲中郎将呢。每年呢，2000担俸禄，3品官，贤弟呀，你要是…… 李肃说的这会儿看了看吕布身后站着的两个军校， 吕布朝他摆摆手，没关系，这是我的心腹之人，仁兄你只管讲下去。 先帝，你要到了董公的驾前，那还了得吗？不得胜愚兄百倍呀。 说着李肃一回身，来呀，把礼物呈上。 有人出去，一会儿的功夫把那金子珍珠连那条玉带都放那，一大堆闪闪发光。 贤弟，这就是我家主公董卓送与贤弟的一份薄礼呀。 不瞒贤弟你说，就是那匹骏马也是我家主公董卓所赠。 哎呀呀，吕布愣了，仁兄啊，小弟没有捐癌之功，这位董卓将军怎么送我这么重的礼呢？ 捐癌啊，啊，就是一滴水一个小土星的功劳也没有，干嘛他给我这么些东西？ 嘿嘿嘿，不瞒你说，我的贤弟，我家主公董卓呀是礼贤下士，他慕贤弟之英名久矣。 吕布不言语了，他想了想， 李仁兄，我要是起丁原儿头董卓呢？哎呀呀，贤弟呀，那愚兄不才，愿做一引荐之人。贤弟如果到了我家主公身边，一可为我家主公董卓平生之大愿，二你我兄弟能朝夕相聚，这三呢，贤弟你可海阔凭月，这天高任鸟飞呀。好，请仁兄暂回大营，容小弟图之。啊，贤弟呀，可应尽快从事。今夜三更如何？空口无凭，你我记账为证。啪！李肃站起来，这酒不喝了，目的已经达到了。贤弟，三更天愚兄前来接应，告辞了，恕小弟不送。李肃啊，慌忙忙回了他的大营，董卓正在这儿等着他呢。李先生，此去如何？哎，我恭喜主公，贺喜主公啊！我已经见着吕布了，三言五语，没费什么吹灰之力，不亚如鼓鸿胪而了毛发呀。吕布是三经来降。哎呀呀，董卓这么一听，喜出望外呀，老夫谢过先生。哎，主公您跟我何必客套呢？说到这会儿，董卓把眉头一皱，怎么回事？董卓心里想，我得了吕布，这是个喜事儿，可是便宜了老儿丁原丁建阳，他把我气了，我这口气到现在也没出来。董卓的心事啊，李肃看出来了。啊，主公，您是不是还在怨恨丁原？正是这样，我收了吕布吕奉先，可是便宜了老子丁原。哎，主公您请放心，我保吕布三经十份，准将老儿丁原的首级献于主公的面前。此话当真？哎，我敢与主公您打赌啊。好好好，李先生，随老夫去迎接奉先。董卓亲自率领人马就来了，他们悄悄地埋伏在吕布的大营四周，等候消息，一直到鼓打三更。李肃听了听，吕布的大营里声喜皆无，不由得李肃这心是蹦蹦直跳，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我这老乡不是反叛了，说完了不认账了？那可倒好，东西也留下，马也留下了，最后没这么码事儿了，那董卓还不得把我宰了啊？他刚想到这儿，就听吕布这大营里头一声炮响，跟着是辕门大开，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似的一般。吕布由打里边气哼哼的出来了，手里头提着宝剑，还有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感情他把丁原已经给斩了。李肃一见是喜不自胜，赶忙过来拱手施礼，恭喜贤弟从此是高官得坐呀，你快跟我来吧。吕布由李肃陪同着来到董卓的大营，董卓在辕门恭候，把吕布给请进大帐，大帐之中已经高摆了酒席，董卓是亲自给吕布把盏，而且把吕奉先让在上岗岗正当中的座位上落了座了。吕布感动了，他就跟李肃说了，说我有心拜董卓为义父，不知仁兄意下如何？李肃一听这是个大好事啊，他立刻挺身站起跟董卓这么一说，董卓乐得这俩手都拍不得一块儿了。哎呀，这还了得，我有这福气吗？ 董卓得吕布将军就如同大旱风时雨了。如果吕布将军再败在我的膝下，那我的造化不小哦。董卓的话还没说完，吕布已经跪下了，他拜董卓为义父了。您看吕布这人性，刚杀了一个义父丁原，在这儿又拜了一个。董卓当即赠给吕布一套金甲锦袍，这就算是见面礼了。董卓为什么这么高兴？一个是收了这么一个干儿子，也可以说是白捡的这员大将吕布吕奉先，再一个呢，还收了丁原一二十万人马，自己这个势力啊可大多了，他能不高兴吗？第二天一早啊，是班师回朝，回到京师来，董卓从此更加横行无忌喽。他自封为相国，领大将军衔，把何进那差事啊，归他了。他封他兄弟董民为左将军护侯，封吕布为骑都尉、武官中郎将、都亭侯。从此，董卓是见吕上殿，旁若无人。这见吕上殿是怎么回事啊？在古代呀，那有功的大臣够了一定的爵位，皇上呢就允许他带着宝剑上朝了。可是当见皇上的时候啊，得把这宝剑摘下来，把鞋脱了，都放在那金殿的外边，哎，这样进去见皇帝。见完驾之后出来，可以再把宝剑挎上，把鞋穿上。董卓可不然，他就挎着宝剑，穿着鞋，踢了秃噜，别说是金殿银殿三宫六院，他哪儿都出溜。百官们看在眼里，是恨在心头啊。但是没办法呀，因为董卓不论到哪儿都带着他那干儿子吕布，只要是董卓往那儿一坐，吕布就持己势力，往旁边那儿一站，你说这谁惹得起？吕布有万将难敌之勇啊，所以这文武百官呐，只落得个背后长吁短叹呐。可也别说，文武官员之中还真有厉害的，有一位袁绍袁本初在酒席宴前跟董卓打起来了，把宝剑都亮了，好凶啊！幸亏是文武大臣赶忙解劝，这才算把两方的这个火气给压住。这袁绍是谁？此人官拜司都尉，他是汝南汝阳人士。他怎么这么厉害呢？他势力大呀。袁绍祖宗是四代官居三公，就是太尉、司徒、司空，这官衔是当朝一品，所以人称袁绍为四世三公。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为您勾画梦想蓝图。 北京故事广播，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30到1:00，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结合着冬季哪些系统的疾病比较多啊，容易复发容易加重，谈到了心脑血管疾病，谈到心脑血管疾病当中的这个高血压。今天我们继续和姚老师啊给大家做进一步的这个叙述啊。下面有请啊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 哎， 那么今天就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有关心脑血管疾病这方面的保健知识吧。 嗯，好的。咱们在昨天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说了啊，临床上最常见的是吧，高血压病，是不是啊？啊，在这个冬季啊，我们怎么样啊让这个病情稳定啊，不让它发作，不让它加重啊，是不是啊？ 是的。 哎，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提示了啊，泡脚，在泡脚之前我们还说到了啊，注意是吧，防寒。 对， 哎，一遇冷它怎么着，它收缩它痉挛，血压就升高了。哦，哎，这是特别注意的。二一个呢，我们更多的是给大家啊叙述一些简单的安全的有效的方法，而且还告诉大家头上啊我们发现了什么呢，有个血压点，嗯，对降血压效果不错。 是的。 是吧，大家不妨试一试。用醋啊泡那个黑豆啊。 嗯，泡花生米也行啊。 泡花生米啊。 嗯， 啥都可以。是吧，食疗嘛。山楂软化血管。 是的。 还活血化瘀。 嗯。 嗯，还呢开食健胃。 对。 你看看。是吧，这个饭后吃。这是酸的。那苦的呢我们也给大家说说。好不好？ 好啊。 哎，苦的呢大家都知道有个苦丁茶，是不是？ 是的。 哎，这个可以喝啊。还有一种呢就是野菊花。 哦。 嗯，这个菊花呢有上千种了，是吧？我们临床啊就是常见的有白菊、黄菊，是吧？还有一个野菊。 最好喝野菊。 哎呦，这个野菊可苦了啊，这个花朵还特别小， 嗯， 啊，但是喝起很苦，啊，这个你是吧可以呢，啊，抓上一点儿，是吧？3钱、5钱，啊，然后呢搁杯里，拿开水一沏， 嗯， 啊，这挺不错的。 代茶饮。 代茶饮呢，是吧？哎，这是食疗的方法，实际上食疗方法还很多很多，是吧？你比如还有一种啊，是吧？也比较便宜的，啊，你看我跟大家介绍的。都是第一好找，第二呢还特别便宜， 经济实惠， 经济实惠，你还得有效， 嗯， 啊，还得安全， 对， 啊，你不还有一个草决明， 对，草决明，它同时也有降压的效果， 啊，草决明呢主要有几个作用，是吧？一个是明目， 嗯， 草决明嘛，啊，也叫决明子嘛，你看凡是带这个名字的，就它有明目的作用，是不是？草决明啊，这个明目，还有一种作用什么呢？通便，啊，通便，啊，我们谈到的高血压药喝，嗯，啊，它一个呢有降压的作用，还有一个降脂的作用， 嗯， 啊，血脂高，啊，我们做的操作的时候呢，如果自己操作是这样的，自己操作现在可能这个啊，可能这价钱比较涨了，过去这个东西很便宜，很便宜，是吧？这个地道的药材是哪儿啊？啊，是银川，啊，在银川，啊，这叫地道，啊，我买了一斤，啊，我们回来洗一洗，啊，拿水一冲就行，啊，控干了，上锅呢，稍微炒一炒， 嗯， 哎，不要炒火大了，炒出来之后，它有个什么作用呢？在中医来说呢，这叫炮制。啊，那叫炮制。炮制一个呢去点寒性。 嗯。 啊，去点寒性。因为它有通便的作用嘛，去点寒性。穴位炒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呢 哎，你喝着还特别香啊，一炒之后还特别香， 味道还挺好， 还不错，是吧？你这得弄点好好喝的， 对， 哎， 口感好， 哎，口感好，是吧？哎，这样的你经常喝点这个啊，你比如说肥胖的人也有喝这个的，效果也特别好啊，肥胖的人， 嗯， 啊，喝这都不错。 便秘的人还有 啊，就是便秘嘛， 嗯， 便秘啊，肥胖啊，是吧？哎，高血脂啊，啊，眼睛啊，是吧？哎，这些啊，血压呀，这个价格比较便宜啊，用途呢在临床也比较广泛。这是啊，常用的这些，我们给大家做个介绍，好不好？ 好啊。 这就说到呢，从按摩，我们又说到食疗。 食疗。 从食疗上，我们还得说啊，还得说什么呢？要保证一个良好的睡眠。 嗯。 对不对？ 对。 哎，良好的睡眠呢，哎，你看我们经常说了，哟，今天晚上是吧，你没休息好啊，一起来之后是吧，哎呦，感觉到 头晕， 头晕， 一量血压高了， 坏了，高了。你看啊，所以这个睡眠呢一定是吧，啊，要有比较好的质量啊，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啊，一个是质，一个是量， 对， 是吧？量就是时间嘛。 尤其是这个高血压的患者， 哎呀，一定要休息好， 嗯， 是吧？所以这个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吧。有关睡眠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介绍了，是吧？五门功课嘛， 对， 是不是？五门功课要吃得香，是吧？睡得着嘛，是吧？大小便 排得畅， 排得畅， 嗯， 啊，五门功课。啊，所以为什么把它作为五门功课的一个基础？啊，因为呢，啊，许多疾病会造成影响到五门功课成绩。啊，一旦你这门五门功课成绩不合格，又能够产生和加重许多疾病。你说关键不关键？ 太关键了， 是不是？这是我们提醒啊，睡眠。另一个我们提醒什么呢？心情。 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 哎，你这个心态啊，一定要胸怀要宽广，是吧？哎，要包容性比较强。 对，不急不躁。 哎，不急不躁，啊，这个非常重要。啊，你看看那高血压患者，多数人啊，80%以上的人，是不是都脾气比较急？ 对，脾气特别大，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动火就着啊。 哎，有的你看啊，表面上的不着急，他有的是内着急。 是的。 是不是按憋按气的， 心里起急。 起急。 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过不去。 老较劲儿。 没错，自己跟自己较劲儿。是不是？所以这个呢啊，就要从心态上啊，一个是从心态上，一个从呢心情上，是吧？我们要求呢，大家每天都要有一个好心情，早晨一睁眼提醒啊，是吧？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是吧？哎，我们要呢高高兴兴的过好每一天，哎，经常起来以后就暗示自己，啊，是不是？ 提前给自己一个良好的这个心情状态。 哎，没错，啊，这一点又养成了好习惯，你看比吃药还灵。 是的。 啊，但是我们有时候呢，这方面意识啊不太强，啊，咱们来个倡议吧， 对， 是不是？来个倡议，啊，这是啊格外注意的。那就说有一个好的心态，有一个呢好的心情，还有一个呢稳定的情绪。 嗯，还得保证有一个好的睡眠。 哎，这个我们刚说完了， 嗯， 是吧？我们在这儿呢，大家呢就把这几个方面。是吧，把它注意了就行了。 嗯，总结一下啊。 哎，是吧，我们提到高血压，特别是我们这档节目对于呢咱们符合说多说点符合国情的话吧，是吧，就是也就是疾病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这些方面我们多说一点。 是的。 另外呢方法我们多说一点。 最主要的是大家特别愿意学这个方法。 是不是？ 嗯， 多说一点方法。这是我们注意的几方面。其实呢要说细了，这个高血压病啊也不是说一句两句话就说清楚了，我们把那些重点和要点关键点 给大家多提示。你比如说，我们再说一点比较关键的啊。 那好啊，那您就说。 哎、比如说高血压患者这个大便，是吧？刚才我们提上一嘴，可能有时候提到大家没意识到，是吧？我们再把它呢，多说上两句，是吧？这个高血压患者，啊，时间长了，他必然要造成动脉硬化，啊，就说我们控制，啊，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在什么程度，啊，但是大家不要以为啊，我控制了降得越快越好，越低越好，不是，啊，这个要特别注意。你高血压200多，你着急，哎呀，可千万别脑出血呀，是吧？吃药怎么再量量不降？又是不是、啊、再加点儿？是吧？哎呀，还不降，再换点别的药。哦，这可千万不要这样搞。等这个药都到位了，都发挥作用，一下子血压降太低了，啊，它也容易造成脑栓塞，啊，脑中风，啊，这个临床、啊、是吧？要注意，它这个药有一个吸收过程，是吧？它不是说吃下去以后就马上，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一般情况下要注意什么呢？注意一个台阶儿啊，你血压很高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台阶儿，什么台阶儿？是吧？要注意一个150-90这个台阶儿。 嗯， 啊，当你高了以后，有的人有经验，高了以后不动啊，或在哪坐着啊，站着你哎，找个地方坐下来啊，哎，别回我着急回家吧，你别着急， 非常危险。 哎，好嘛，啊，叫着头晕了，叫着什么了，难受了，这时候你要注意。这个长期的这个血压的比较高，我们为什么给他定个150-90啊，是吧？你越高就加速了什么呢？加速了动脉硬化的进程啊，大家注意这个啊。另外呢也会啊造成什么高心病， 嗯， 叫高血压性的心脏病啊，简称为高心病。你看看这个高血压为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是不是？哎，还可以造成脑出血、脑中风。 高血压引起的并发症可就严重了。 你看，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的，我们谈到什么？谈到这个注意便秘的问题。哎，我们引用了这么多话，就说呢，你高血压这病时间长了，造成动脉硬化了。如果你一旦大便不爽、便秘，你看有些老年人啊，便秘一会儿去趟厕所，蹲一会儿没有下不来，一会儿又跑趟厕所，啊，又下不来，担心了，也不敢吃了，是不是？ 是的。 哎呀，今天没结，哎呀，几天了，掰着手指头，哎呀，3天了，是不是？ 非常的紧张。 紧张了。 嗯。 越紧张呢，反倒呢对排便越不利，是吧？哎，就使劲儿，是吧？一使劲儿，怎么样？坏了。啊，还不出来，使劲儿吧！一憋气，一咬牙，一用力，完了，昏过去了。这人， 嗯， 很多人呢， 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 很多人就倒在厕所里了。你说大便接个大便还能死人吗？是不是？说没人相信， 那 死哪儿了？ 那是什么样的人排便？尤其高血压的病人，便秘的时候排便一定要注意， 格外小心。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呢，多吃点菜， 嗯， 是吧？多吃点菜。是吧？另外呢，你多推推肚子，呵呵，是不是？ 对。 啊，咱们又老生常谈了，是吧？多推推肚子，多做一些左脚的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肛门，是不是？把这个通道啊，我们打通了，啊，通过外动啊，促进内动，啊，外动呢就是按摩，是吧？ 对。帮助大小便、哎、帮助这个大便排便通畅， 就他助他一臂之力嘛。 是的， 是不是？哎，这个我们给大家做个提醒，是吧？哎，有关呢这个高血压我们可说的内容不少了，是不是？ 是的。 哎，因为呢他呢一个是在中国人高血压病很多， 是的，有1.8亿人患有高血压， 他不是现在还成年轻化趋势了， 对，不断的在增长， 哎，增长很迅速，是吧？所以这个呢它又能衍生很多并发症和并发病，是不是？ 是的。 所以这个呢我们要求呢给大家多说一点知识。哦，你有高血压而且时间比较长，已经明确了你已经出现了动脉硬化了， 那你的动作一定要格外小心了，是不是？ 是的。 啊，别说这点东西好办，我年轻时候喝200来斤，是吧？扛起来就走。哎，咱别提那时候，啊，好汉别提当年勇，是不是？哎，那上了年纪以后，是吧？一定要注意，啊，别负重太大了，你还不能用猛力，是吧？你说我蹲，哟，小心，是吧？你蹲起的时候，是吧？特格外小心，啊，一蹲你蹲了10分钟20分钟，你突然一起，这都危险。 对。 你突然一转身，这个太快了， 嗯， 也不行，是吧？你过累了还不行。 是的。 你看看，所以这方面啊，自己有高血压病啊，是吧？一定要注意，啊，实际上呢，高血压病啊，啊，一开始啊，它不是增生下的就是成高血压病。啊，高血压不代表高血压病，啊，它得有个前期。你看现在一月份1期、2期、3期，它都分的， 嗯， 是吧？初期时候啊，它只是有时候，哎呦，感觉今天劳累了，或者没睡好觉，或者呢心里不痛快，哎，有点头难受一两，有血压高了，啊，这个不能称为 高血压病。 啊，哎嘿，对，哎，回休息两天没事了， 嗯， 啊，这也不称为病。但是啊，你可以做预备队员了，是吧？你今天生气高了，明天生气高了，啊，后来嘣上去了， 下不来了， 下不来了。好了，你正式加入高血 压的队伍当中来了， 是不是？所以这些情况都跟大家说清楚了啊。这个有关高血压，我们谈到了啊，注意的方方面面，一个注意寒冷。是吧？容易引起痉挛，是不是？ 是 这个说了。另外啊，从那个是吧，按摩， 嗯， 啊，几个绝招吧，啊，都告诉大家。 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血压点，脚上血压点， 对， 还有太冲穴、太溪穴的按摩， 对， 嗯， 是吧？哎，这个重要。食疗也跟大家说了， 对， 是吧？运动，刚才也讲了，不要猛，不要急， 嗯， 不要负重太多了，太大了。还特别谈到这个便秘， 嗯， 我们还谈到了心情，是不是？心态、情绪，是吧？基本上说的是吧，比较全了。 把影响血压升高的这些方方面面，李老师都给大家提到了。 对，要说吗？ 嗯， 是吧？哎，我们把这些都做，这叫综合的方法。 嗯， 哎，综合方法。所以我们单纯啊，一个高血压，我们去吃药控制，这种方法，我们觉得有点滞后了。啊，大家注意，就是你尽管啊，我用这啊降压药来控制，同时我们说的方法你也要是吧配合进去，不要呢一棵树吊着， 嗯， 是不是？哎，啊， 要采用综合的方法， 综合的方法， 嗯， 你一边治还可以一边调嘛， 对， 啊，哎，不要单靠着啊拿这个药控制，哎，有的人控制控制怎么样，是吧？产生耐药性了， 是的，还得要换药。 哎，不管用了，要么加量也不管用了，后来又得换药，是不是？ 是的。 嗯，所以说呢，哎，我们用的，配合着这些方法，是吧？啊，我们也发现有人，我吃着降压药，我那边生气着急，我那边喝着酒抽着烟，你看烟酒咱还没提，要高血压不得需要 戒烟限酒， 是不是？ 是的。 你看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吧，我为什么没提呢？因为大家都知道。 嗯， 是吧？很多一讲养生保健，不是你有没有高血压，你也得是吧？也得戒烟限酒，是吧？这个我们就没提，是不是？你要说全了，那还得把这个说上。 那您再说两句。 啊，这个已经就说到了，是吧？就是烟呢是没有什么好处的，特别里面的尼古丁，是吧？ 嗯， 这个啊，对于这个神经啊，这个啊，非常的不利。啊，非常的不利啊！我们谈到了嘛，啊，有人说了，这个高血压是什么？高血压就小动脉痉挛。所以为什么呢？让呢一个保持良好的心态啊，这个非常重要。 嗯 啊，而且特别是啊，这个呼吸啊要调顺了， 要学会这个呼吸。 嗯，实际上呢，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姚老师总是让我们讲的再多一点，然后再多一点啊。就是接着那个话茬咱们再说说， 嗯， 现在呢高血压发展的趋势呢 哎，增长比较快， 对， 而且呈年轻化。这个话题如果再展开，多说点是什么？就是有一个新的名词，哎，有些朋友知道这个名词叫什么呢？紧张综合症。这个啊，我们提醒，特别是现在是白领啊，是吧？蓝领啊，哎，这个担当一些啊，领导任务啊， 嗯， 啊，这些压力大呀， 工作比较繁忙，压力大， 对， 竞争性强， 嗯，就是紧张综合症啊，这个要特别要注意。我们讲了，这个传统的中医啊，它有一个平衡啊，实际上我们现代医学也讲平衡，这里边有一个什么平衡？这里边就有一个兴奋和抑制的平衡。 还是那句话，要讲一个平衡 啊，平衡嘛， 嗯， 是吧？我们白天要兴奋啊，我们晚上呢就要抑制啊。你晚上还兴奋，你说你能睡觉觉吗？ 睡不着了 啊！你睡不着觉，你整个啊，你身心能够得到休息吗？ 睡不好觉，身心疲惫 啊！你的神经啊，一直是紧绷着啊，处于高度这个紧张之中，那久而久之，所以它危害的啊，危害的是我们健康啊。实际上呢，现在我们也发现了，紧张综合症还造成人死亡。啊，这在日本非常明显，啊，在世界各国现在都引起重视了。比如在英国，你走道特别急，哎，然后走到旁边，可能有人会呢，是吧？拍拍你肩膀， 嗯，告诉你、 哦、 太快了， 哎，人家不说话， 嗯， 啊，然后呢，哎，他就笑了，他自己也明白了，是吧？什么意思啊？太快了，影响你的健康， 嗯， 哎，你放下去。放松点儿，就这意思，啊，就说是，啊，当这个历史，这个车轮呢滚滚向前，这个人们呢都处于高度的紧张，啊，很多人都心里非常，啊，除了紧张还有担心，是吧？所以这些，啊，对于我们的血压，对我们的心脏都有影响，对我们的神经，所以这一点我们啊，姚老师说多说一点。那我们就把这一点给大家说说。家里有孩子吗？有啊，哎，处于啊白领也好，是吧？蓝领也好，或者在单位呢负点责任当领导也好，哎，要格外提醒他们，你不会休息，你就不会工作啊。你看看我们多少啊出现的英年早逝啊，这个词儿我想啊，在近些年来是经常啊提及这个。英雄，可是英雄呢早逝，啊，为什么呢？这拼命的干的，是吧？这个弦儿啊，就没松啊。 一天24小时绷得太紧了， 绷太紧了，最后呢绷断了，啊，英年早逝。所以这个呢，紧张综合症首先第一就是对心脑血管疾病的危害，是吧？ 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啊，其次还有什么呢？其次就是睡眠呢、啊、饮食啊， 是的 啊，肠胃啊， 嗯， 啊，你肠胃老是高度紧张一样，是吧？它抑制了人的分泌啊， 嗯，容易患有胃病， 啊、影响人内分泌啊， 嗯， 啊，也影响消化液的分泌啊， 对， 是吧？也影响睡眠呢，啊，影响的多了，是不是？好了，这回姚老师怎么样？咱说的基本上够全了吧？ 是的， 啊， 挺全的。 实际上还不全啊、 嗯、 但是我们把基础的关键的和重要的给大家说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吧。 好的。 朋友们，明天再会。 好的，朋友们，明天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